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川，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波波棒儿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这时段来关注一组和旅游相关的信息。市区内最大的滑雪场鸟巢北侧副场滑雪场昨天迎客，第九届鸟巢欢乐冰雪季也全面开放，来听报道。 走上洁白的雪场，很多孩子和成人兴奋地在雪道旁边的雪地滚来滚去。五岁的徐毅从新开的雪道滑下，溅起一片飞雪， 感觉很好玩，很刺激。 你原来滑雪吗？ 2年。 滑雪2年了，那你平时在什么地方滑呀？ 是原来这块没有的时候，我在屏幕那边滑，就寒假的时候，现在可以在这儿滑。 本届鸟巢欢乐冰雪季联动鸟巢主场、副场，在6万多平方米的冰雪大世界设置了滑雪、滑冰、冬季两项等20多项特色冬季冰雪项目。第九届鸟巢欢乐冰雪季项目组负责人郭润生告诉记者，今年各项软硬件设施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升级。 2条雪道并成了一条，雪面的宽度由40米变成了56米，由原来的300人容量扩充到了400人，在东西侧各配了一条上行的魔毯，原来是100元2个小时，变成了100元全天滑雪。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秘书长高云超认为，本市多家冰雪体验项目的建成，可以让更多青少年体验冰雪运动的快乐。 通过冰雪的一个体验交流呢，让孩子们对冬季运动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和喜爱。从这个基础的一个工作，培养中国的冰雪运动的这个人才，为中国这个冬季运动的发展肯定会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意义。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陶然亭植物园和紫竹院冰场上周先后开放，至此市属公园的7处冰场全都开放。随着气温不断降低，本周内冰场开放面积还将逐步扩大，预计本月中下旬冰场将全面开放。颐和园冰场目前为局部开放，预计本月中下旬全面开放之后，总面积将达到70万平方米。据了解，颐和园的冰上项目以健身娱乐为主，适合青少年和儿童参与，共设单人冰车、双人冰车、冰上自行车、电动碰碰车等10个冰上娱乐项目。今年北海公园冰场在往年的基础上增设了冰上漂移项目，提供成人、儿童2种冰上漂移车，市民游客可以在骑行过程当中通过拉动左右闸体验漂移。此外，北海公园还计划开展冰溪展演活动，再现皇家园林冬季冰上活动的盛况，弘扬传统文化。丰台区欢乐冰雪季正在举行，在丰台区万隆八亿滑雪场将举办万人滑雪大课堂，市民通过预约可以参加滑雪培训和体验活动。丰台体育中心东门广场、莲花池公园和丰台花园也将开展市民溪冰乐活动，利用公园的冰冻湖面设置了冰车、冰爬犁、冰橇等传统冰上项目。斯里兰卡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是斯里兰卡第二大游客来源国，全年共有约27万中国游客赴斯里兰卡旅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0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见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度。目前我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请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也要注意保湿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6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大风刮得跟小刀似的，但是我们家里边有良药啊，欢迎来家坐坐。接下来进入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我估计今天进咱们节目的、进咱家门的，都是被风吹进来的。 嗯，都是路过的， 坐坐就走。 哎，别，我们家里挺舒服的， 就是挺暖和的。 是的， 外边这么凉哈，来我们这儿坐坐，咱们聊一聊家里边的温暖的事儿啊。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这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2018年刚刚有的节目，我们这家也是刚刚成立，欢迎各位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在这一个小时啊，来我们家坐坐，咱一块儿来聊聊天儿啊。这个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聊高兴的事儿。 是 啊，每到周一我们都是，哎呀，聊的都是成千上万的买卖，是吧？这个我们又买房了啊， 又买了一套 啊，又买了一套。 哎呀， 上周的时候咱买了一套毛坯， 嗯， 这周呢我买的那一套精装收房了。 哎呀， 嗯，这个收房得注意点什么呀？啊，有人说了，说你别觉得买精装你就这个心里边就安稳了，就省事儿了。但其实如果您要是收房没收好的话，这以后这日子不消停。 没错， 是不是？ 我们在放广告的时候，我还在跟夏明说，我身边有几位朋友在收了精装修的房子以后，哎呀，也是问题诸多。 对，嗯，而且呢，最近我不是一直看房嘛， 嗯， 啊，主要看新的哈，一看，哟，精装房不少呢。 当然， 很多 是， 就离我们家那儿倍儿近的有一个经开旁边， 嗯， 是那个绿地开的一个新的，嗯，那就是精装 哦， 齁的贵的， 嗯， 哦，挺贵的，7万多， 哇 哦。包括像北京周边也有好多， 嗯， 就是周边的这些地儿，像什么张家口啊， 嗯 啊， 嗯， 还有什么那个大厂啊， 嗯， 这个三河， 嗯， 全都有 廊坊， 哎，基本上都有那个精装房出售， 哦， 而且我觉得就是从精装的价格来讲啊， 嗯， 其实还挺好， 就是按每平米多少钱来算的那种。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精装的，它可能啊，咱们按就按那个经开那个按7万算， 嗯， 毛坯的也就个6万5，我觉得价格还挺合适的。 还好吧， 哎，对，就是如果里边的这些东西你觉得还不错， 对，就值这钱， 哎，是你想要的那种风格， 嗯， 我觉得买着还挺值的。 是的， 对吧？ 来吧，今天我们就聊聊如何收您的精装的房子。 是， 这里头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固定嘉宾。 来吧，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志刚，刚子，欢迎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对， 嗯， 哎，杨永刚，对吧？ 刚子今天一看就是在百忙之中来的， 对， 还带着一叠合同， 是， 嗯，一看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下你就接着忙你的事儿了， 收房子不少， 对，因为收房了嘛，收了房之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后续工作也要做， 嗯， 虽然说是精装，但是也做不到拎包入住， 嗯， 所以说我后续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要去做， 是的， 这是节目之后的事儿， 嗯， 但是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就仔细聊一聊，哎，房子怎么收，我们怎么收才能够更好， 嗯， 等到把大家都教会了之后，我就下岗，回家养老去。 别呀，教会了我们俩，你再下岗。 就哪天你们俩不来了，我们俩在那儿侃侃而谈，谈了。砍的还都对， 是 那时候你们就不用来了，真的， 行嘞， 嗯，哎，还省嘉宾费，你看。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伟嘉，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哎，嗯，这个不知道谭博士对于收精装房，你之前的经验多吗？除了我那一套。 你那套是典型。 他那个他那套可以当成反面教材来说。 对， 嗯， 对，咱们一会儿慢慢聊啊。 好， 这个大家呢想跟我们互动或者想跟我们聊天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啊，输入这几个字儿，有一小黄人，那也就是我们了。 是的， 好吧，先来说说，先还是让这个永刚说说。 嗯，行嘞， 就是咱拿到钥匙了，因为之前咱们毛坯房其实之前的流程可能都差不多， 是 对吧？ 那我拿到精装的钥匙，我进去之后有没有几个主要的点是我要去关注的？ 有，没问题。其实那个说这些之前，我觉得要先说一说为什么会有精装修，可能从这点上就能够点出来它为什么会有一些问题出现，或者说有哪些着重点要关注一下。 好， 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装修啊，每个人都知道，是先是装，再是修，然后再拆，动作会很大，其实会造成了很多很多的浪费。 嗯， 本着这种节约的精神，其实国家的这个政策啊，也是希望能够节约，能够一步到位，能够给老百姓形成一个交了房搬进家去就能住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房屋状态，这是一。另外还有一个呢，从开发商角度来说呀，这个开发商其实建这个房子，利润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了。比如说像拿地的价钱呀、盖房子的成本啊，所有都算在一起之后，其实它的利润点并不高。那这个时候尤其是这个国家的政策呢，就是希望精装的盘子要多一些，这个时候开发商做的这些精装的项目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他们的主要盈利点就在这个地方。 而且我怀疑啊，就是可能未来的新房子慢慢都是以精装修为主的了。 对，都是那个，因为这样的话精装其实是一种大趋势。 嗯， 而且日后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业主在买房的时候，如果能够尽早的介入到这个当中，其实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和需求在里边。 对， 你比如说像我自己的房子，我自己房子就是精装，然后呢这个价钱当然会比我自己装修那肯定要贵一些了。我当时还跟他们商量着呢，我说这个事儿您别装了，我自己装行不行？我自己装的话我少收点钱，我少交你们点钱。他说那也不行，必须来我们来装。所以说后来没办法，这个明明是自己做装修还得请别人给我们把房子装一遍，这个也挺难受。但是在这个装的过程中啊，其实我呢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其实我就悄悄的私下里边的话去找了他们的这个施工人员，就是这个开发商这些的人员，我告诉他们哪个地方进行了一些调整，这个事情不知道是违规，但是那个他们做了，而且是开发商走的正规手续，我给他们签的合同、签的字、交的钱都是这样去做的。这种事情呢会给开发商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对于收完房之后我自己的调整和改变会特别特别的小，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浪费就会很少了， 而且满意度会更高， 很高。对，而这是我的现在我买房子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而有一些的话呢，就是高端一点的楼盘会用到什么情况，就是开发商和您先谈您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我们为您专属定制一套。 对， 哎呦， 对 对，有这样子的。 对， 当然了，那个， 或者是那样，就是都已经定好了，你这个每平米，比如说2000或者3000，大概是这么一个标准。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它可能有各种风格。 嗯， 比如说欧简的呀、美式的等等，有各种风格。然后说您要哪种？然后就按照这个来。但是封顶就说了，按3000一平、2000一平装。 你们买的哪个小区啊？我也看看去。我这边都没得商量。 华侨村啊。 我自己这个是那个私下来我去找他们去协调的，因为这种事情说实话对于这个开发商来说可能会有难点， 肯定很麻烦。 因为他们对来的话他们是成批流水来去走的话，这对于每客户独立去装他们有点难受，但是那个禁不住我一个专业人士，再加上我软磨硬泡，再加上我又多给了点钱， 然 后这对把这事做完了之后，其实像我刚才说那个，在北京我这还接触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在外地的时候接触了一个，他是那个房子比较大，是一个独栋的别墅，开发商专门为他定制了一整套，从盖然后到里边的装修所有都做完了之后，就是专门为他做的。 哎呀， 这个时候其实 那成本肯定很高了， 很高。他那套房子下来的话5000万。 好吧，这个是个案。 好，我们再说我们自己收房。其实把那个之前的话题已经说了之后，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就想说了，哎，精装修开发商什么时候会把房子交到我们手里边，会通知我们业主去收房？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聊说精装修收房很好，因为这个时间段是开发商交钥匙的一个时间段。 嗯， 其实有一些时间段他基本上是不会交房的。 哦， 哎，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夏天。 对，差不多。 你看， 有几个时间段啊？第一个时间段是什么呢？3、4、5月份。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7、8月份，这个时候他不会交房。 为什么？ 为什么？我来跟您说一说。 雨季。 对。您说的这是特别特别对，雨季和这个冬季， 嗯， 在这个北京市装修啊，它有一个保修是2年。为什么定在2年？就是因为北京市它这个由于气候的特点，造成了冬天还挺冷，还挺干；夏天的话又潮湿又闷热，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材料自己本身的这种应力变化会导致很大的问题出现。所以说他们这个开发商啊，在不会说刚刚交完房之后立刻容易出问题的阶段把房子交到业主手里边， 哦， 对，他一定会错过容易出问题的这个阶段，然后告诉大家收房一收，每个业主的满意度都很高。 哦， 他不是在出问题的这个时间段通知去收的房。 嗯， 所以说这个也是开发商如果他们了解一些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去做的。 嗯， 你那是几月收的？ 我那是五月收的。 好， 还行。 对，五月份其实就挺好的了。 对对对， 对，其实 所以我的到目前为止都没什么毛病嘛， 是吧？ 哎， 真庆幸。 当然也是谭博士改的好。 对，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月份的事儿啊。 嗯， 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月份，开发商已经通知我们了该收房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该说了，物业会通知您几月几号，然后或者是几点几分，这个时候去收房，拿着一些文件呀之类的话，有这种情况。 嗯，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去考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对吧？我们要找一个好的时辰。这好时辰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一些情况来造成的。 嗯， 你比如说他通知您十二点去收房，不是，这十二点不太对啊。比如说他通知您十一点去收房，你这时候去不去？不去，要我不去。为什么？没收一会儿你就该吃饭了。 嗯， 我到里边我正饿着的时候呢，我真是没有心思去检查这个事儿，检查那个事儿， 就想赶紧快赶紧完事儿。 对，所以说我就等一等。 嗯， 要不然早晨八九点钟， 嗯， 下午一两点钟两三点钟， 两点不行，两点还得听节目呢。嗯， 好吧， 怎么也得听完了节目再去收啊。 好吧，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从自身的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已经错开了我们一些常规的一些必须做的生活习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踏踏实实踏下心来去收房了。 嗯， 我们可以把里边的每一个细节都会看得很细致。 嗯， 好，时间已经说完了，那我们开始从里边正式收房。 嗯 啊，其实就像那个简单的说一些什么这个防盗门呀，什么窗户这些，我们其实都上次节目已经谈过了，我们不再多谈。 嗯， 其实我们想说一说精装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精装呢是里边会有，比如说就像厨房、卫生间、客厅的瓷砖呀、卧室的地板啊等等都已经做好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主要检查哪些工作，大面上其实基本都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嗯， 因为开发商在交到我们手里边之前，他会有一个自检的一个过程。 嗯， 他最起码自己先上房子里边转一圈。 嗯， 面上这些东西没问题的时候，他放给你交过来。 嗯， 如果去了之后满屋都是问题，那这个时候他也不会这样去做。 对， 所以说那个面上这些我们看一看，没什么大问题，基本上都不会大问题。但是精细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嗯， 而且它和我们自身的日后的使用习惯会有很多的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 嗯，比如说呢， 首先要检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水电问题，比如像电路，电路进到房间里边去之后的话，我们要先看一看我们的电闸箱在哪里。 嗯， 啊，找到电闸箱之后的情况下，电闸箱会看到有一个的小按钮。这个经常我们会听到说家里边跳闸了，你把那闸周上去。 嗯， 这个呢专业术语叫空气开关，在每一个空气开关上边其实是有一个很小的可以活动的这个纽扣式的这种形式的一个东西，你可以摁它一下，当摁它一下的时候它自动跳下来了。 哦， 这个时候说明这个空气开关是好的。 哦， 对，这个空气开关是好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像短路啦，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问题出现的时候，它会自动跳闸。 嗯， 它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家人的这个生命安全以及用电安全。 嗯， 所以说这一点是必须要去验的，要去检查的。 嗯， 我们到里面看一看，摁一摁，它只要能够自动跳下来，这个时候说明它的灵敏度还可以。 哦， 就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嗯， 对，把这个做完之后的情况下呢，我们还要再仔细看一看这个开发商啊。我们经常说电路里边应该是照明，然后厨房、卫生间、插座、空调，这些应该是相对独立的开关。 嗯， 我们把每一个都看一看。按常规来说，开发商应该在每一个电闸下方用文字的形式标示出来。 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这是哪儿？ 这个闸代表哪儿呢？代表开关。 嗯， 这个地方代表插座，这个地方代表什么什么？把这个事情自己先弄明白。啊，弄明白之后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做其他的。 嗯， 如果没有，我们让这个开发商来补齐这个事情。而且呢，电闸箱这块看完之后的话，我们就要拿一个可以显示它有电没电的东西，什么都可以啊。我们检查屋子里边所有的插座全都试一遍，保证我们每一个插座都是通的。 嗯， 啊，那这时候呢，很简单了，比如像 带个手机充电器，带个什么其他的指示灯的， 或者拿个电笔。 电笔，对，电笔也是可以，也没问题。 你看，这就是老人。 对， 真的，你现在跟孩子说，哎，拿一电笔。什么叫电笔？ 这事儿 对不对？ 对，我们其实现在是怎么说呢？就是毕竟很多业主他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嗯， 我们拿一些就是家里边什么都有的、什么都用到的这种产品去检验一下就还好。 花花的家呀，就差自己装了 啊。 其实他可以完全有能力自己装， 嗯， 但是呢，就是没时间 啊。 他就是电工啊、木匠，他都会， 是吧？ 对， 太厉害了，嗯嗯。然后呢，那个把这里边所有， 你还真信？ 我真的相信了。 好好 好吧，下次我就等着一会儿咱们悄悄老合同。然后呢，我们把这里面所有这些电啊全都检查一遍，检查完了之后发现哪个地方有电，哪个地方没有电，如果没有电的话做一下记录，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是一个初步阶段，当然了还有一些高级阶段是什么呢？就不是电笔的事情了，叫做万能表。对，这个万能表其实是测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电线呀，其实大家都知道中间是一根铜丝，然后外边的时候呢是一些塑料的一些绝缘的工作，如果我们再去检测用这个万能表去摇的时候，他用手跟那个跟摇摇一摇，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电阻是否是一个完整稳定的一个，如果是完整稳定的，那么说明这整个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开发商在去做的时候一定是先预埋电线管，把电线管预埋了之后的时候，他再往里边去穿电线，这时候穿电线就什么可能都会出现了，比如说电线里面遇了水了，或者说穿线的时候用力过猛把这个绝缘皮给破损掉了，什么都有可能。就是我们在试的时候当时是有电，可是你不知道里边有可能会有短路的现象，那这时候我们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拿个万能表测试一下，这个时候是最理想状态的。对，我们电路这块的话呢，其实强电大部分也就这些，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注意的事情，家里边有电了，这个第一步就能够生活使用了，第二步就有水喽，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说一说水的问题，这个家里边其实一定是有了这个马桶啊、手盆啊什么都已经有了，你打开试一试。试的时候要试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先看看这个打开水之后这个水质怎么样，比如说有些浑浊呀，或者有些其他的情况下，这个也正常也合理，因为毕竟很长时间没有的话，管道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沉积，可能开个几秒钟之后就没问题了啊。这是一个，如果要求更高一点的话，我们自己加装一个净水器、水设备，对，把这加装上就还好了。其实我们是想担心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担心它水压不够，就打开水龙头之后总会发现这个水在流， 水流特别小， 对，水在流，但是水流的压力可能好像不是很够， 对，很多燃气你根本都带不起来， 这个时候就不舒服了。所以说我们出这种问题出现的情况下，找物业也可以，但是有些时候物业是解决不了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增加一个小的增压泵就可以了，对，这是一个。下水的话我们还要看一看，其实下水很少能够在当时立刻就检验出来，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比如说收房的时候喝完水之后带个矿泉水瓶，我们接一些水之后往每一个下水里面都倒一倒，看看它是否能够很顺畅的排水， 包括马桶你冲冲试试看它通不通， 对，这些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担心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小的小东西，比如说像小石子啊，或者一些其他东西，在流水不是很明显的时候好像感觉不出来，但时间长一点的话就会有明显了，我们跟开发商保留我们日后维修保修的这样一个权利，我觉得就还好了。但是我现在其实想说另外一个，就是90%几都会出现的一个错误的问题 哦， 我不只是精装修，包括像我们自己的房子装完之后同样也会出现的这个问题，在这儿可以注意一下。它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卫生间里边会有异味，会有臭味，或者说会有一些虫子之类的来回爬。这个主要问题在哪儿？是在下水上。就是我们知道啊，每一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洗手盆，它下边会有一个单独的下水管。这个下水管呢是直接插在我们建筑结构它那个下水里边的，直接插里边就完事儿了。但是现在的这个安装工人呀， 有些时候我是觉得还是有待提高的，或者是商家应该对他要求更严格一点。反正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见到哪个商家能够做到那么的完美，所以说我每次完事儿之后都会给他们进行一下处理。防臭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说卫生间里边会有一些管道里会有一些臭味儿，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这时候我们会通过这个卫生间里边的这个水管是有一个 S 型的一个弯头，那么 S 里边经常会存着一些水，这个叫做水封。水封存完了之后的话，它这些臭气就不会顶上来，所以说卫生间里边就没有异味儿。但是它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把洗手盆或者说是洗菜盆这个水管直接插上去，它没有密封与下水之间的这个位置没有做好密封，那么它就有可能会从这个地方反上臭味。 那我明白了。 对， 也就是说使某品牌的那个地漏啊什么，这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 地漏它本身也会有防臭的这种作用，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下水这一块。这因为它是别人安装的，每一个安装工人， 就是，它那管插到底下的那个算什么 下水 道的那个口那一点呢，它一般呢都是直接拿管啪往里一插， 就类似于洗衣机似的那个。 对， 但是呢它不能严丝合缝， 明白， 都会漏点缝。所以呢时间长了呢里边难免会滋生点什么小虫啊，顺着就啪就爬上来了。尤其你们家还有点什么好吃的呀，香的东西就过来了， 异味也是从这儿出来。 哎，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密封好。 哎，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做一下密封也都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啊。如果实在不会来找我们啊，花花会。好嘞啊，这个关于这个怎么收精装房啊，咱们刚刚是聊了一些细节的技术点，一会儿咱们再聊聊心理上的一些方面啊，我们从心理上应该做足什么样的准备。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儿了，嘛去了？ 哎呦，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员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员999元每平米，一架全包员一家80平8万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家电好几件。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园产品升级也是999，含全屋实木家具。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园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园，再也不花冤枉钱。详见店内活动。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 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们俩还继续收新房。多好，2018年一开始就是夸夸要发啊，房子已经两套了啊，当然接下来会有更 多。不会到下周一的时候就要收别墅了吧？ 慢慢来吧，好吧，争取把它往后放一 下。行，先从错层收起， 等等。这个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啊，一位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欢迎刚子。 哎，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哎，还有呢，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伟佳，谭博士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哎，欢迎谭博士，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收这个精装的房子。 对啊，当然精装的房子除了刚才永刚说的那些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其实还有一些也要注意一些啊，因为有一些细节可能也得注意，比如说您的实木的地板是不是有一些拼接的问题呀，有没有拱起，您试试脚感，包括地砖您看是不是 有空鼓啊， 哎，有空鼓啊，有裂痕呐，这些其实大概看看，因为我相信其他比如像墙啊等等这些应该问题都不是很大。 对， 而且精装修的房它不可能给你安灯，你灯还得要自己去安 啊。对，灯 对吧， 灯具是自己， 而且你说我试一下煤气，那煤气灶的有一些东西可能也需要自己再更完善一下。 那个时候消防的时候可能很多燃气是没通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当然了，除了这些我觉得还有一些东西是要注意的。因为在跟你签订精装修的合同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了，好了，我们使的手盆可能是那个什么什么牌的啊，卫浴是什么什么牌子的，灯泡我们使的什么什么牌子，您对照的看一下，对吧，看是不是那牌子，比如说别张冠李戴了，别有一些错误了，那样的话您不是自己就会觉得亏吗？对吧， 就是现在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啊，尤其是精装的房子，都会看到除了这个楼盘沙盘旁边全是建材，是干嘛呢？就是我们这个楼用的是什么材料？从外边的保温层，到里边的地砖，甚至到地漏，它都全给你展示出来。我们全是有牌子的，都是这样的。包括现在很多很多都开始做新风系统，就整楼的新风系统，也有可能是挨家挨户的新风系统，不一样。新风系统是什么牌子的？包括密码锁，我们的密码锁是什么什么什么牌子，全都给你展示了。所以展示完了之后，您别光看，哎呀，看看特好，哇塞，都是大牌子，最后收的时候忘了，对吧？您一看，哎，比如说这是一个，我本来定的是三星的锁，这怎么成四星的锁了？对不对？这就肯定是有问题了。 那就别怨事了，挺好的呀。而且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问题也应该注意一些啊。您比如说， 比如说纱窗您得问问他什么时候给你安啊，包括您进门的那个显示器他什么时候给你安呢、包括密码锁你要重新配一些你的密码啊指纹啊等等这些，看看是否是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就基本上 OK 了。 是， 但是现在我老觉得做装修可能越来越垂直了，真的，我想包括空间心理学可能也是跟这个有多多少少联系的一个垂直的方向。你比如说像现在那就邪了门了，比如说小胖他们小区精装收房了，刚收房没两天瞬间来电，喂你好，我是什么什么软装公司的，您家软装一下吗？那个我们这价格便宜量足，您如果要是满多少钱我们就送您什么 iPhone X 啊什么啊，就开始了。其实这个也算垂直的一方面、对吧？ 是， 哎，对对对、当然了，那个咱们就单说了、那比如说我收完这个房子了，我就装修是没有问题的啊，比如像小胖似的，我们家门有问题，哎呀，邪门是邪门 是邪着的， 你看邪门， 对， 你说这些， 哎，这就是的那个谭博士去我们家、我最开始收完房之后除了觉得 你没发现是吗？ 没，就 还是说你只是觉得别扭， 大门觉得是有点歪 啊、 而且觉得开着这么不顺当的，就觉得不舒服，但是也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还挺宽容的一个人，就是我看着啊，那就习惯就好了吧，然后进去之后呢，我觉得哎呀都挺好啊，哎呀搭配的特别好，就跟真的是我收房的时候跟我看到的样板间是一模一样的，除了没家具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我说哇真好真不错，但是谭博士一进去之后说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得改，最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小两个月就是在精装的基础上改了小两个月。 天哪，你是一个明眼人。哎，那你说说他们家捡大面的说啊、别所有地儿都说了。 好好， 你觉得有什么地方对于他的生活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门，你怎么发现这门有问题呢？ 他首先门斜的呀，特别别扭呀。 天哪， 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门都不在水平线上。 啊，是在一坑里。就拐一弯能进我们家。 哎， 类似于那样的感觉啊、 对，而且开门的话锁就在墙边上、特别的别墅、 我当时是感叹呦工艺真好，你看跟这缝就差这么点，差一点就撞着了， 好吧， 没有空间感， 对，没有空间感、对对对 对，这个有问题， 有问题。 其他的你觉得还哪有？ 其他的像正常咱们朋友们要收精装修房的情况下大致都会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因为装修上可能感觉都会差不多，户型都会差不多，但每个家庭的需求不一样，进去之后的空间设计也就不一样，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在收精装修房的情况下尤其要注重每个人的空间再利用。那有几点是肯定要注意，比如说精装修收房之后它的某些犄角旮旯甚至说可以储物的空间它有没有设计的很合理，像永刚知道有的开发商可能造了好多的横梁，为了隐藏空调的那个吊机，然后整个客厅全是横梁，房间也全是横梁，造成了空间局部的浪费，而这个横梁给人的感觉还是有点不舒服的， 有点压抑， 对，有点压抑， 会觉得哎，什么东西老在我上头别扭， 对，是这个就是一个空间上怎么要怎么想，在比如说横梁下方怎么搞点书柜儿或者什么来给它让得舒服一些， 缓和一些， 缓和一些， 嗯， 然后还有其次就是玄关，咱们普遍收很多精装修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要不玄关就放空，要不就放一面大镜子大玻璃让你显得很有通透感 啊、对， 其实这很危险，进门要是有大人小孩老人的情况下是很容易碰到的， 就是放镜子的话是吧， 对， 哦， 这是非常要注意的， 所以你看我最不喜欢玻璃，特别不喜欢，我给小胖说过，就是我从小在玻璃这方面有阴影，就因为小时候那时候我们一家四口就住一间房，然后大衣柜都是带玻璃的，就一面带玻璃一面不带玻璃，这玻璃正好你穿衣镜嘛，相当于从衣柜里把衣服拿出来在这边，然后我那时候上小学打了一剃粉，打一剃粉脑门就搁车玻璃上，玻璃碎了、哎呀，那个大衣柜带玻璃的那个在80年代的时候那是贵重东西， 豪宅才能拥有的呀， 哎呀不是，那是我爸自己打的哎呦回来这通打我哟，所以我就留下阴影了，就是所有带玻璃的我都不喜欢， 哎呀，那你还是生错地方了。 哎， 你要在我们老家， 嗯， 直接就给你送少林寺去了。 哎呀， 这铁头功不用白不用啊， 哎， 玻璃就能磕破了， 哎， 真的是，哎呀，厉害了。哎，除了这些呢，比如说横梁。除了这些横梁啊，还有 包 括玄关、 墙角呀、 嗯， 像比如从安全角度来说，嗯、很多精装修房像某些开发商的墙角包边倒是做得很好， 嗯， 但有的比如说是毛坯，不能说毛坯吧，刷白了清漆面胶房的，没，比如说没有包壁纸，或是说没有做一些墙柱包角的情况下，墙角的棱角还是很分明。如果小孩家里有小孩的小朋友们， 哦、 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就是谭博士进我们家就先看那些角，你看有的时候角会多，然后他会觉得，他说诶，你比如说这边是角里边有一个用餐区餐厅、嗯、你这个是经常要用的呀，你每天都要用的呀，那这个角能不能给它削掉，是吧，比如说削掉，或者说如果不能削的话 做柜子 做圆， 填平， 对对对、 嗯、 把它填平， 空间的利用， 对，让这个空间好像让这个角消失掉，对 对, 对，嗯，还有就是那个厨房， 厨房 最开始我们家的厨房是什么呢，就是燃气灶和那个洗碗的那个 灶台 池子是对着的、嗯、一开始他说哎呀这个不好、啊、 就像你老得回身， 对对，我说哦这个是水火不相容吧，他说不是这个，你想啊，你们两个人同时站在这边，一个人炒菜，一个人洗菜， 嗯， 你们看还有空间吗？ 就别扭。 对，两个人全都挨在一起了。我说，哎，是啊。于是他把我们的这个橱柜也全拆了。 哦。 一进去之后说，哎呀，你看你这上面的梁多的，全拆了。拆了，其中有一个拆的是没问题的啊，里边什么都没有。有一个里边全是管子，好吧，再填不上。我说那怎么办呢？打射灯。 哦、 就是通过什么光源的方式， 对对对， 让这个横梁不会再横在你面前、 哦， 它和这个整个的你的电视背景墙是融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从空间感上说，人的感觉最好是2.5米以上才能会有比较清爽的感觉 啊、哦。 而正常空调柜机，像咱们现在一般精装修收房的房子，可能一般高度在2.65米到2.68米左右。 嗯， 假如再有一个横梁有那么20多公分下来，可能它的整体高度是2.4米， 嗯， 也就这样， 嗯，哎，那其实现在大多数的房子可能都像你说的，也就是2.6米，2.8米，我觉得算高一点、 哦，算高的， 算高的了， 嗯， 所以其实，在过去我们经常流行的一种做吊顶，现在就不太合适了， 对。现在基本上不做吊顶， 基本不做。 而且说心里话，就比如说你做射灯，哎，当然咱们装修的这些方面也许说做了这种射灯啊、灯箱啊，可能会好看。但是说心里话，在日常生活当中，第一，你安的射灯多了以后，第一肯定是费电的， 嗯， 第二，你这个吊顶弄了灯池以后，它一定就变矮了。 嗯、 所以据说现在那种简约式的，它是做、嗯、就是整个的顶，它就做了一个石膏的，相当于。摆了一个图案也好，然后他又弄了一个方形、 嗯、 哎，我觉得倒也还挺好，这样的话也不会觉得很压抑、 嗯、 而且有的人家说我要安中央空调，但是中央空调还得看你们家层高够不够那么高，就刚才像博士说的，我这中央空调安没问题，哦，各个屋都能新风，确实很好，安完了以后您那吊灯可能跟你站起来快举案齐眉了，这个也不太合适、 嗯、 对，说到灯这儿，从心理学角度啊，包括咱们古人的建筑学里面有一句话叫天圆地方， 嗯， 我倒建议精装修的朋友们，因为都没有灯，灯还是尽量选择圆形的，因为这是一个人体科学的磁场，比如咱们想想，咱们的头是圆的吧，脚是平的吧，太阳跟月亮在天上都是圆的吧，大地是平的，这个是符合自然的一种空间心理感觉，就会很舒服，而挂个大方灯在上面再下垂的掉下来、 哦、 咱们可以想象都非常的压抑、嗯、 其实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也可以说得通，就我们现在的房子基本都是规规矩矩的，矩形的呀、长方形的呀、正方形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见棱见角的居多，我们其实人如果生活在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方方正正见棱见角这空间里边，就会觉得很紧张， 嗯， 所以说我们就会用一些弧线曲线的这种线条柔化一下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刚硬的空间，让这个人在这个空间里边住得更舒服。 服，所以说我们才会涉及到一些圆形 的造型灯具， 一些柔软一点的材质啊，比如像这个窗帘啊，或者是床品呀、沙发呀等等，这种形式柔软一点，才会使这个房子里边更中和、更舒服。 好好好，你看，我记得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就是以前开发商啊，就是他可能那个地啊是有限的，但是他又希望在有限的地上我要盖出更多的房子来，所以户型是很奇怪的。好多年前我记得我去一个朋友家，他们就是老国展那边，现在也有那边某小区，当时很高档的，去了以后啊，我一去看，哦，我说你们家这户型好奇怪呀，客厅是扇形的。后来我说天哪，扇形的客厅，你这买家具你都不能买直的，都不能买见棱见角的，有好多地方你完全都是浪费的，而且特别奇怪。 这种房子真的挺奇怪的，就是奇奇怪怪的户型，它在外观，它首先先设计是楼体外观，楼体外观先漂亮之后，然后内部再根据需求来划分。 对， 但是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好看吗？好看，但是真正从实用角度来说， 空间的浪费也很大。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我们以后再聊的话题，就是什么样的户型您尽量别买。但是呢，还有的人说那没办法，人家就这户型，对不对？我观河，扇形挺好的呀，是不是？我90度观河，对不对？ 好吧， 挺开阔的，是不是？那我们怎么 柜子摆斜的？ 通过这个家装的设计、家居的设计，把这种扇形的感觉，就是不太协调的感觉，怎么能够让它从视觉化也好，还有生活化来好，把它变得方方正正？因为咱们，我觉得中国人可能还是，尤其从装房子这一点来讲，还是追求的是方方正正的，对不对？这屋子正方形的，你会觉得哎，住着很舒服啊。回来咱们再慢慢的聊这方面的话题。另外呢，其实作为一个这个精装房的一个拥有者啊，我也谈谈它的好处。如果您把这些全部都注意了，收完房之后，其实未来会有很多好处。第一，不用一到春天秋天，就受那些装修的干扰。 是。 基本没有人装修，很少，就是我买完精装了之后，我把它全拆了，然后我再给它重新装一下，基本没有。 是，那 就算 疯了。 对，再买二手房的都没有再这样。 是的， 所以呢，您不用说一到那个季节都装修的声音不会烦到你。还有一个是真的省事儿，真的很省事儿。您想，装修是一个还挺操心的事儿，你尤其对于那些选择困难症的人，哇，我得选这个，我得选那个，你多少项需要你来选。这个不用，人家装成什么样你进去就得了。 是， 而且现在嘛，就是我的观点啊，我是一个轻装修重装饰。 对对对， 对不对？你装修差不离就得了。 对， 我从装饰上来凸显我自己的风格 个性 就 OK 了。 唯一轻装修有一个缺点，唯一一个缺点啊，就是你不用去隔壁邻居家串门了。 哎， 对吧？ 对，少了那种发现的快感。 是的，就相当于左手握右手的感觉。 好吧，今天咱们关于这个精装修收房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明天呢，咱们这精装修也收完房了，新房也入住了，咱们得来点绿植了，甭管是从吸味也好，还是从您的视觉感官也好，我们来聊一聊家庭的绿植。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感谢两位，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